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着我的肩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赔上了一切，超值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少有是非，隔绝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。超值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尝尝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用是对隔绝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。 全都因为我才完结过去抛弃

再有别个这样幸运，谁都总有什么人合衬，难得抱恨终生几百万个人，只等一个恋爱运能得破零分，孤身份该庆幸的人是我，我会继续发奋。 是。

的吻弥漫着茶香，多么向往，梦想总是在他方。你说的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